请看《感应篇》第99集第100集。99集一句话，隐喻过度，注解的注得很长啊，可见得这一段这个卧是相当严重。第100节呢，有三句：心读冒此，会师为人，左道惑中。看这个感应篇99节，隐喻过度。注解里面说，邪云外惑，灭德伤心，太上故意垂戒于前矣。这在前面说的很多很多。下面说呢，至于夫妇正色有虚有节，若云正色非淫，其名纵欲煞身之祸。这个后面注解的很多，诸位同修自己去看。佛法里的常说，说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爱不重啊，不生娑婆。这个爱啊，就是爱欲。念不移，不生净土。这两句话重要啊！净宗法门，信念两个字，圆满的包括了。啊，念是念力娑婆，念力娑婆，念力六道轮回。首先就要把爱欲断掉。你有这个东西，事上没有，念头上还有都不行。你有这个念头，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想往生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了。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念不移不行呢。怎样才移呢？二六十中只有这一念，除这一念别无二念，那个念才移。这样的人决定得生净土，真的叫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有缘，一定要广度众生。为什么呢？与菩提心相应，发菩提心。那个没有缘分广度众生，他有坚固的誓愿，他没有缘，没有机会，但是他有坚固的誓愿，绝不是没有这个度众生的愿。没有度众生的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也不能往生。所以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发菩提心，你不能够专念，不能往生。 专念不发菩提心也不能往生。这个我们要记住啊。所以爱欲一定要断，要从心地上去断，知道这个祸患无穷，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行出不了六道，就是被这桩事情害了。如果在这一生当中还不放下，那就跟过去一样了。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缘，你要问哪一天能往生，哪一世能往生，你问哪一个时候你把这个爱欲断了，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这个住得很长，换一句话就说明这一句话的重要性。再看看底下这两句，心毒冒刺，会时未忍，左道惑众。这些事在现代社会里面常常见到啊，我们自己要细心反省，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误。外面这个容貌啊，装的和颜爱语啊，那么这种伪装，实在讲，可以欺骗世人。真正有道行、有学问的人，欺骗不了。世间愚人容易上当啊。太多太多了啊！末法时期，佛说了：“邪思设法如恒河沙。”魔王外道啊，很会伪装啊，很容易诱惑人啊。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他信徒很徒众很多，财力物力非常雄厚，我们弘扬正法的四众弟子远远比不上他啊，他会装啊，我们不会装啊。他用手段呢，我们没有用手段呢。我们遵从佛的教诲，随缘而不攀缘。他们是攀缘，绝不是随缘。会时为这个为人，这一句话引申的意思，就很广了。凡是不能用的了，不堪用的了，拿这个东西来布施供养，都是这个罪过。左道惑众啊，那就更广了啊，尤其是佛门啊，我们如何辨别呢？佛教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啊，方法与戒定慧相应的是正法，与戒定慧相悖的是邪法。戒定慧的范围 也很广啊。我们敬宗同学所依据的经论，五经一论，我们从经论里面择出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诸位要能善于运用，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你自然就能辨别啊。所以你用三福，用六合啊，用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做标准，与这个相应的是正法，与这个相悖的是左道，旁门左道啊。过去黎明老常常叫我们提高警觉，门内外很不容易辨别啊，佛门之外的这些外道啊，你很容易知道啊，佛门里面的外道啊，所以这是古德讲的叫门内外啊，越是亲近自己的啊，他这个思想不纯正呢，都变成门内外了啊，甚至于我们同一个净土宗，同一个净宗学会，还有门内外的啊。为什么会变成外道呢？啊，他也在这里修净宗，也跟我们在一起啊。他的心呢，要当领袖，要抓权啊，这个心就坏了，心就毒了啊。毒什么？心贪嗔痴是三毒啊。不能够放下名闻利养啊，在这个道场里头尊权夺利啊，制造小党派啊，啊，毁辱与自己对立的，都犯了这个罪啊。所以，如果我们拿这五个科目一对照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哎，你要有标准呢，你才能辨别邪正，辨别善恶，辨别是非。啊，我们自己一个纯一的善心，自然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纵然受到伤害了，也不怨天不尤人啊，自己回过头来反省，重报轻受啊。如果我不认真修持修行，报的比这个不晓得要重多少倍啊，这是属于重罪轻报啊。所以心里面自自然然就能做到逆来顺受啊。啊，我们的冤可以解化解啊，灾难可以消除，不能消除也能够减轻啊。所以心善、言善、行善必定有利啊。事出世间法里面决定不争权，决定不夺利啊，不与人争权利，不与人争名位啊，我们要顾着道义， 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自己居在什么样地位，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心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居住在职位上要负起服劳役的使命啊，不在这个职位上，我们协助啊，像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全心全力协助啊李会长啊，他在领导啊，全心全力帮助他，他有多大功德，我们跟他的功德是相等的，无二无别啊！你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有什么好争的呢？啊，佛教给我们让啊，忍让啊，但是今天的社会，小孩从生下来大概就教他要竞争，你说这怎么得了？啊，以为善于竞争、不择手段能够争得到的，啊，被社会大众所赞叹，这个社会前途可悲呀！啊，孟夫子过去跟梁惠王说的“上下交真利而国为义”。那是讲一个小国家，啊，上是帝王，下是百姓，大家都争利、竞争名利，这个国就危了。现在我们看看，全世界上下交争利，所以外国的预言说世界末日到了，世界危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来干什么的？啊，来到这个地方受苦受难的吗？那你就是应劫而来的。如果不是应劫而来的呢，你在这个里面绝不受这些灾难的影响，劝导大家回头。劝人回头，首先自己回头，给人做一个榜样嘛。自己不回头，如何能够劝行别人回头？所以自己要回头。要表演一个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我们把这两句话做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对众生来讲，我们真的有了贡献了，就这个行持就是贡献，你不要认为，我这样做没有人晓得，没有人晓得，有鬼神晓得，鬼神今天学佛的人数，听经念佛的人数，比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众生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佛不唐捐呢，我们念到左道惑众，就想到还有人来批判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是左道惑众里头与我们最接近的了，最贴近的了。所以你们仔细想一想， 正法出世，决定由魔来扰乱。魔为什么来扰乱呢？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就说得那么清楚吗？魔不希望这些众生超越三界。他喜欢魔子魔孙越多越好，越多越欢喜啊。多福多寿多男子，那魔的观念呢、不是佛法的观念呢。那佛要度一个众生出三界了，就等于说有一个人移民出去了，离开我们国家了。这个做国王的人痛心了，我的国民怎么又少了一个？所以魔很执着。他也护持佛法，他也礼请这个法师大德佛菩萨讲经说法，就是不希望人出三界。你行善积德他欢喜，你要是聊生死出轮回他不欢喜，总给你做种种障碍呀、那么我们晓得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本子，不晓得要度多少众生那个魔看到这个本子 多讨厌呢、总想尽方法让大家对这个本子丧失信心去念其他的本子其他的本子果然认真来念也能成就，但是我们能够想到他很不容易往生因为他没有定功，他没有智慧，他没有性根今天人说这个好他相信的违背了那个相信这个，明天再有个人说还有一个好的比这个更好，他又舍弃这个，他的心是浮动的，他没有主宰那么很容易上魔的当今天遇到这个魔告诉你这个不好，你要学那个本子学了一两年了，又来一个魔的时候告诉你这个本子不行，还有那个本子好让你一生当中常常换法门，你就一个成就都没有一事无成不管哪一个法门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就决定有成就。这个原理原则我们一定要明了所以诸位就你自己程度，你的生活环境这个你所欢喜的法门选定一个一生不变，你决定于成就常常改变法门呢，这个人决定没有成就，诸佛如来都渡不了他，都帮不上忙。